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74集，别扭二人组下。众人正讨论，就见门口邹良走了进来。邹良眼睛上的青眼圈是消掉了，不过这几天总也没什么精神，似乎也不怎么开心。虽然他平时一贯也没什么表情，不过根据赵普、欧阳等对他的了解，他这几天的心情应该是糟糕到了极点。邹良走进来，抬头看到那么多人都在，似乎也有些意外。他走到了马棚外边，拉过初七给他梳毛。戴戴早就跟邹良熟络了，跑到他身边，邹良抬起头，神情有些复杂地看着呆呆，叹口气，伸手摸摸他脖子。哑巴自然是跟邹良亲密的，不过狗对主人的情绪向来很敏感，哑巴坐在邹良身边，仰着脸，边摇尾巴边看他，似乎是感觉到了邹良情绪的低落。众人彼此使眼色。 嗯，赵鹏，你去问问。 这种怎么问啊？ 众人又看欧阳，欧阳一摊手。 都是兄弟，问起来好尴尬的。 展昭看白玉堂，白玉堂摇头，表示他可不趟这浑水。展昭和公孙对视了一眼，怎么开口呢？天尊自告奋勇想去八卦一下，不过被殷侯瞪了一眼，让他别添乱。最后小梁子跑了过去，拿着个木桶扣在一旁，边给初七喂萝卜边问邹良： 哎，你跟灵火鸡怎么了？ 果然是狼王之子，有胆色，够直接。 没怎么。 嘿嘿，其实灵火鸡脾气虽然臭了一点，不过人呢还是没什么坏心眼的。 邹良点了点头，表示同意。小梁子继续观察，也抓不住重点。 他其实还挺喜欢你的，哈。 邹良停下了手里的动作，突然不动了。众人都看着他，初七也歪着头看他。过了一会儿，邹良突然毫无征兆地一甩手，手里的刷子扔水桶里了，哗啦一声。初七和呆呆都睁大了眼睛瞧他。水桶被砸破了，水淌了一地。小梁子惊得蹦了起来，邹良也没多说话，转身走了。众人张大了嘴，什么情况？展昭拿着一根胡萝卜，边喂多多边问白玉堂： 怎么好像是吵过架了一样？ 白玉堂也摇了摇头，表示困惑。众人又在马厩聊了一会儿，就见庞玉急匆匆跑了进来。 你们都在这儿，赶紧去前面。 出什么事了？ 林火收拾完东西要和素清回火凤堂了。沙曼涛和展伯伯他们正拦着人呢。本来他是想偷偷溜走的，素清刚才让我来帮忙牵马，悄悄告诉我让我去找你们。 众人闻言就想去前厅，可刚出了马场，就见黑影急匆匆跑了回来。 王爷， 干嘛？ 邹良整了人马，说要回边关了。他本来想一个人悄悄走的，让副将来牵马，使副将偷偷告诉我，让我来找你们。 这是搞什么？ 那天回来的时候也没有这么严重啊。 白玉堂点点头，看来之后似乎又发生了什么。众人回到前厅，阴兰慈拦着林业火不让他走。山下邹良的人马也整肃好了，他就带了100人欧阳少正下去拦。陆雪儿拽着白玉堂就问： 这是干嘛呢？好端端的都要过年了，这是闹别扭还是边关出了什么事儿了？ 林业火大概也看到山下邹良要走了，就让素清来传话，说让那哑巴留下过年吧，他走就行了。与此同时，邹良也派了青影上来传话，说让那二货留下过年，他回黑风城去过。 于是乎，平日吵吵闹闹的一对欢喜冤家，莫名成了有你没我、水火不容的相处模式，这实在是令人费解。魔宫不找老头老太太都来看，林业火一个劲儿白素清。 要你多嘴， 老子也不想大年三十的跑车去赶路好不好？ 山下的邹良无语地望着拦住去路的欧阳少征，回头狠狠瞪副将。无沙大师本来正打坐呢，听到消息就从禅堂走了过来，看林业火。 你干嘛呢？ 没啊，好久没回火凤堂了。 山下，影卫们跑上来找照顾。 邹良说，好久没回黑风城了。 怎么说辞都差不多啊，难不成要私奔呢？那还是不要阻止了吧。 别闹了，给我回屋去。 乌沙大师拿出师父的威严来，让素清把林业火的包袱收走，赵普也看向几个影卫。 让那小子给我老实待着。 只是啊，邹良和林业火都是大活人，功夫又好，这暂时因为众人的关系压住了不让走，可一转眼没看住的时候，说不定自个儿就跑了。正在僵持的时候，就听英侯突然开口。 说了在我魔宫过年，你们几个人来的就给我几个人走，少了一个其他的也都别留了。 魔宫众人一缩脖子，公主生气了。展昭和殷兰慈赶紧对林业火摆手，让他别闹了，不然以殷侯的脾气，估计连他们和包大人都一起赶出去的，大家都得在街上过年了。林业火也怪不好意思的，没想到闹那么大，过来跟殷侯道了个歉，就回自己的院子里去了。山下邹良也听到影卫的传话了，他也不回院子，索性在山下的军帐里住着不肯上了。这场风波算是暂时平息了，不过两人之间的问题显然还没解决。吃晚饭的时候，林彦辉也没出来，邹良则是一直在山下。幸好魔宫大多数的老头老太太都不太清楚刚才发生的事情，就以为小孩子闹别扭，因此气氛还挺好。殷侯天尊他们包括包大人也不太关心这个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谁管得了。不过嘛，展昭等人还是有些在意的。陆雪儿和殷兰慈两个做娘的自告奋勇，表示一会儿分头找两人聊聊去。另外晚饭后被派去月灵县的哲影和紫影也回来了，还带回来了那个案子遗失的另外半卷。只是哲影带回来的案子细节让众人都有些傻眼。 月灵县这几年每到过年都会丢一个书生，已经持续了十年了。 每年丢一个，还都是过年的时候丢的。 我特地问了一下，今年还没丢过书生呢，所以这几天县衙门都特别紧张。 那岂不是就剩几天了，县衙没一点线索？ 没有，那些书生都是自己走的，各有不同，完全没相似之处，案子极其奇怪。 那为什么会有一张碑文的抄写稿还是反了的？ 这张稿子是在其中一个丢了的书生书房里找到的，他当时正在写这些怪字，似乎是写了一半放下笔就出门了，从此再无音讯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觉得很是蹊跷。当天夜里，陆雪儿和殷兰慈一个去找林业火，一个去找邹良，准备好好开导一下两个孩子，可惜两人去了不到一炷香的功夫就无奈地回来了。展昭等人都在院子里等，就见殷兰慈一摊手。 林业火什么都不说，哎，现在的小孩子好孤僻啊。 邹良就说一言难尽，哎，对付这种内向的孩子我最没招了。 众人茫然地对视，这是怎么个情况？天尊找来了素清和无沙大师。素清表示不清楚， 而且素清跟了林业火那么久，的确是发现他对感情方面缺根筋儿，但是并没有什么规矩说不讲感情之类的，而且素清似乎想为林业火澄清一下。 堂主虽然平时看着有些不靠谱，不过他不是小气的人，看得出他跟邹良还挺投缘的，他最讲义气，只要朋友不背信弃义，根本不可能反目成仇。另外他对仇人也不是这种态度，似乎有隐情。 邹良最大的优点就是忠诚，忠于朋友，讲义气，不可能背信弃义。 白玉堂作为一个跟林业火挺熟的人也插了一嘴， 瞎子都能看出来林业火绝对不讨厌邹良。 对呀，伙计不跟别人闹的，就跟邹良闹闹。 傻子都看得出来邹良中意林业火。 苍天为证啊，貌似邹良唯一感兴趣的人类就是林业火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